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如何更好的控制血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患者呢一般啊需要通过终身用药来控制血糖，目的是避免因为血糖水平控制不好而出现一些并发症，从而危及生命。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件事的主人公啊就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他一直是在用药来控制血糖，可是奇怪的是呢他还是会频频的出现一些危险的情况，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王鑫1997年就被检查出患有一型糖尿病，十多年来他一直靠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原本以为糖尿病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影响，可是几年前他却出现了奇怪的症状。 从单位就下楼不知道怎么下来就晃晃悠悠的，一个是首先是眼睛视力模糊，再一个那个就是脑子就是没有，也是没有思维，还有那种饥饿感，就特别饿，就觉得 从那儿以后这种饥饿感就频繁地在王鑫的身上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他不得不辞掉工作在家休养。即便是这样，不久之后还是发生了一次意外。 吃过饭完了那个晚上突然间呢就是觉得浑身没有劲儿，没有劲儿，完就躺在沙发上，就是眼睛也睁不开，就昏昏欲睡的那种感觉，就意识吧就不太清楚了，意识家人跟我说什么我也听不见，就给我送到医院。 根据王鑫视物模糊、意识混乱、头晕等症状，医生初步判断他是低血糖，一般血糖水平低于4.0毫摩尔每升就已经属于低血糖了。然而王鑫当时的血糖水平只有1点多，属于重度低血糖，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会出现生命危险。在医院紧急注射葡萄糖之后，他的病情有所缓解，但是在之后的2年间他因为严重的低血糖2次住院，直到今年年初又出现了新的症状。 左手发现麻木，就是麻的麻木感觉，就是当时就我就特别害怕。 经过医生诊断，王鑫手麻的症状属于神经病变，大夫在治疗之前对他进行了评估和观察，发现王鑫在用药时有一个致命的误区。 虽然他是十几年的一个糖尿病的病程，但是他的注射手法有问题。 难道这注射胰岛素时一个小小的手法问题就能让他2次生命垂危吗？ 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在低血糖的这个问题上呢，他的因素也比较复杂。那第一个呢，他本身的胰岛素的这个剂量的话呢，调整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患者他的胰岛素注射的时候呢，技术上掌握也有一定的这种障碍。 虽然王鑫一直根据医生的要求按时定量的注射胰岛素，但他却不知道用药量还要根据饮食来调节。 胰岛素的剂量和饮食和运动呢是跟随着走的，也就是说你的饮食运动变了，我的胰岛素剂量实际上应该调整的。那么一个患者他不会自己去调整的话，那么就要求他的饮食运动固定才能够跟我的胰岛素达到一个很好的匹配。因此在一个打胰岛素的病人，如果要是主食摄入少了，比如像今天我只吃了2个小包子、2个小饺子，那碳水化合物摄入的少了，对抗掉这个胰岛素的作用它就没有了，那就必然就会低糖。 王鑫除了没有注意调整胰岛素的用量，医院的护士长还发现他在注射胰岛素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胰岛素针头应该是一次性的啊，应该一次一换啊，但是好多患者呢都觉得这个针头很贵哈，所以就重复使用。他进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护士问他嘛，你这针头用多长时间，他说我这一管胰岛素打完了我才换一个针头，老这么重复注射呀，也对他皮下组织是一个破坏，造成胰岛素吸收发生障碍。 但是胰岛素的注射问题只是造成王鑫病情反复的原因之一。经过医生的观察，发现王鑫在运动量上也存在着问题。 我们对他的要求就是快步来走，那走到自己微微出汗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的持续到一段时间的运动。 可是王鑫之前一直做着大运动量的锻炼，当血糖过高或者过低都不适合运动，而他在低血糖的时候仍然在坚持运动，只能造成血糖值的进一步下降。针对王鑫的情况，于大夫也给他提了几个建议。 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他吃碳水化合物大概在十克左右，那么喝一袋奶。那么碳水化合物十克呢，就相当于我们这种无糖的小饼干一般是五克，那就是两块小饼干喝一袋奶。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夜间低血糖，那么主要是在一个三点钟的这样低血糖的情况，因为夜间的低血糖往往对患者来讲是最恐惧的，也是致死性最高的这样的一种低血糖。 于大夫说，除了夜间容易出现低血糖，王鑫在外出活动时也得格外的注意，要随身带一些糖、巧克力和饼干，如果出现了心慌、出虚汗的症状，吃一些零食也能很快地缓解低血糖的情况。像王鑫这样出现过重度低血糖的人，于大夫还有两个应急的办法。 因为他反复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低糖的情况，我们也警示他说，第一个，他最好呢是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就周围活动的人讲清楚，我有糖尿病，而且我是打胰岛素的病人。那么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身边带一种这种叫警示卡，上面呢写清楚你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你用的注射的这种方式和你的联系的紧急联系电话。 对于没有糖尿病的人同样要警惕，如果在两餐之间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就很可能提示胰岛素分泌已经出现了问题，这是糖尿病的早期征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 于大夫说啊，王鑫得的这种糖尿病其实是很特殊的，通俗的来说呢，叫做1.5型糖尿病，也就是说呢，它是介于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之间，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破坏了胰岛素分泌而导致的。从本质上说呢，它应该是属于1型糖尿病，但是呢，又有2型糖尿病、体型肥胖、发病较晚的这样一些特点。像王鑫德这样得了1.5型糖尿病的人啊，对胰岛素的依赖是非常大的，血糖呢，血糖也不好控制，还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情况。所以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更要注意随时的来监测血糖，保持血糖的平稳。其实呢，控制糖尿病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科学的用药。但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在服用降糖药的过程当中，也会存在着一些困惑。比如说呢，有人发现自己服用的降糖药渐渐的没有以前管用了，那么到底是换药还是接受其他方面的治疗呢？ 54岁的张富林患有糖尿病已经有近8年的时间了。在刚刚被确诊时，医生建议他通过口服药物来控制血糖。近年来，虽然药量有些调整，但是血糖一直控制得还不错。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在服了降糖药之后，血糖却并没有像以前那样降下来。 从这个去年10月份开始啊，虽然我这药吧也按时吃，但是呢，这个一查这餐后血糖啊，总是在11以上。后来呢，我又查了一个空腹血糖，也是在9以上。 这显然超出了空腹6.1、餐后7.8的正常血糖的上限。开始，张富林觉得是自己服用的药量不够，影响了药物的作用。于是就试着加大了药量，可是眼看着已经到了说明书上标注的最大用量，他的血糖却依旧是居高不下。为了赶紧搞清楚自己血糖降不下来的原因，张富林来到了医院。接诊的杨大夫了解了他的情况之后，马上对他的血糖状况进行了化验。 这个病人呢，经过血糖化验，他的血糖是非常高的， 空腹血糖在11左右，那么糖化血红蛋白呢也超过了10，可以说是一个控制非常差的状态。 按理说这按时服用了降糖药，血糖就应该降下来，可是为什么张福林的血糖在服药以后依旧这么高呢？通过问诊，杨大夫了解到，自从张福林被诊断患有糖尿病以后，对于生活方面就是特别的注意，不但按照大夫的要求严格控制饮食，每天坚持锻炼，吃药的方面更是按时定量，一点儿也不敢疏忽。那么既不是药量不足，也不是生活习惯不注意，会不会是药物本身的问题呢？ 通过问患者啊，我们知道他用的药物呢是属于磺脲类的药物，叫格利奇特。那么这类药物呢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药物，有40%以上的患者会出现继发性的失效。 杨大夫所说的磺脲类的药物是众多降糖类药物中的一种，它主要是通过刺激激活胰腺中的胰岛素分泌细胞，使其释放出更多的胰岛素来达到分解血糖的作用，因此也被称为促胰岛素分泌剂。而这种促胰岛素分泌剂的降糖效果与胰腺功能的正常与否有着很大的关系。 用这类药物呢，它有赖于患者有一定的胰岛功能，就是他自身呢，他胰岛功能能够分泌，才能够用这个药。如果说胰岛功能经过10年，比如糖尿病病史10年了，他的胰岛功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就是用这一类药物，他也不能分泌胰岛素，我们呢叫继发性失效。那对于这个患者，他用了磺脲类药物原来是有效的，现在没有效果了，但我们首先要怀疑他是一个胰岛功能丧失导致呢继发性失效。 杨大夫告诉张福林，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延长，病人的胰腺功能会逐渐的衰退，当衰退到无法分泌胰岛素时，使用磺脲类的药物也就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了。为了进一步确定张福林的病情，杨大夫给他做了胰岛功能试验，结果证实了杨大夫的判断。由于患病时间较长，张福林的胰腺功能已经几乎衰竭了， 他的胰岛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他以前曾经换过药，做过一个尝试，就是把格利奇特换成优降糖，因为既然是磺脲类药物失效，用这一类的药都是磺脲类的药物，那么都失效，所以呢应该现在就开始停用磺脲类药物，而且以后不能再用，用上胰岛素作为一个胰岛素的替代治疗。 在杨大夫的建议下，张福林接受了胰岛素注射补充以及一些口服胰岛素增敏剂的治疗。一段时间后，他的血糖逐渐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对这位糖尿病患者的经历呢，咱们可能就明白了哈。这种口服降糖药失效是以磺脲类的药物为主，而且大多呢是发生在患二型糖尿病的老病号身上。不过呢，在家用了胰岛素之后，血糖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要记住，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换药或者是调药。我下面带您认识的这一类患者，虽然是很多年前就查出了糖尿病，也一直都在积极的治疗，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病情一天天的发展，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王红兵是江西人，为了治疗糖尿病，他不得不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接受手术。5年来，糖尿病给他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这可是他第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没有料到的。 就是差点在那呗，多饮多食呗，尿多呗，手脚发软呗，头晕嘛，别人叫我去看一下，后来我去医院检查， 是糖尿病。 医生在为他测量血糖的时候发现，王红斌的血糖竟然达到了25毫摩尔每升，高出正常值3倍还多。为了进一步了解王红斌的血糖变化情况，大夫建议他做一个动态血糖监测。由于运动的过程中要消耗糖原作为能量，因此运动后人体的血糖一般是会下降的，而王红斌运动后血糖不降反升，这让医生们有了新的推测。 就是有些大夫就会考虑，那是不是有血里边生长激素升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再结合血糖异常升高，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说检查检查垂体，看看垂体是不是有问题。 医生安排王红斌进行了脑部 CT 检查，结果印证了之前的推断，他的脑垂体足足比正常人大了一圈。接下来的血清生长激素检查显示，王红斌的生长激素明显高于正常值。医生判断，王红斌患上了脑垂体生长激素腺瘤，这也解释了他血糖反常波动的原因。 这种面容的改变，实际大概几年不见的朋友或者家里人能看得出来，但是在一起生活、长期生活的人反倒不容易注意。实际这些呢，大概就都是我们生长激素腺瘤或垂体生长激素腺瘤或者脂蛋肥大症的一种表现。 的确，王红斌的眉弓明显的突出于面庞，嘴唇很厚，手指头也很粗大。王大夫说，这就是典型的脂端肥大面容。 脂端肥大可能是一个大家都比较陌生的词儿，不过要是跟您提起巨人症，您可能就听说过。患有巨人症的人啊，由于生长激素分泌异常，他们会长得特别高，手脚呢也比同龄人要大很多，而更多人尤其是成人则表现为脂端肥大了。但是不管名称怎么变，这些症状都是由同一种病而引起来的，那就是脑垂体瘤。我们先来看一下脑垂体哈，究竟在什么地方。它们是位于颅骨的底部，形状就像是一粒豌豆，重量也只有0.5克左右。但是呢，它却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内分泌腺，可以分泌很多种激素，可以分泌很多种激素，生长激素就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垂体瘤啊，是一种良性的肿瘤。也正因为这一点，王红斌想通过保守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在当地医院诊断出垂体瘤后，王红斌最终没有接受医生开颅手术的建议，他希望通过吃药和放疗来控制病情。情况略有好转，王红斌带着医生开的降糖药回到了家中，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就在去年冬天，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住血糖，他极有可能完全失明。 对于王红斌来说，他的病因是在垂体生长激素腺瘤，是在生长激素明显增高的这一点上引起的血糖增高，引起的视网膜的一些改变。那这样的话，治疗的根本应该是治疗垂体生长激素腺瘤。如果生长激素降到正常了，他的血糖就有可能恢复正常，那就减少了视网膜这方面的改变。 为了挽救自己的双眼，王红斌不肯耽搁，接下来就到北京治病。接诊的王大夫为他分析了各种疗法的利弊，最后决定为王红斌实施经鼻孔蝶窦入颅肿瘤切除手术。由于脑垂体位于大脑的底部，它与侧下方的鼻腔只有一个自然腔隙相隔，这个腔隙就是蝶窦，所以蝶窦也就成为了垂体瘤微创手术的重要入路。 它的肿瘤是一个侵袭性的肿瘤，侵袭性生长的一个肿瘤，所以在生长肿瘤过程当中，它已经把鞍底、把硬膜都已经破坏了，所以这个肿瘤是向蝶窦方向生长的。那这个时候你经额入路开颅手术是看不见肿瘤的， 而且也切不到这个肿瘤，所以对于他来说，最佳的手术入路就是我们从鼻蝶窦这个入路来做手术。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手术，王洪兵脑内的垂体瘤被顺利的切除了。一周后，他的血糖也下降到了正常的范围。 手术以后，病人就不用胰岛素了，他的空腹血糖一般都达到6.5、6.1，就已经恢复正常了。对，恢复正常了。而且他说就没有用药，没有用胰岛素。 血糖终于降下来了，夫妻俩总算是松上了一口气。下一步，王洪兵希望自己的脸能恢复得更好一点。医生告诉王洪兵，虽然回家后仍需要定期的监测血糖，但是这种继发性的糖尿病不同于一般的糖尿病，只要垂体瘤不再复发，就不需要再服用降糖药了。 按照常理啊，血糖升高是糖尿病的典型表现，但事实上，由于人体内分泌激素的影响，其他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血糖升高，比如垂体瘤，再比如甲亢，还有肾上腺的疾病等等。所以呢，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某些异常变化的时候，比如容貌的变化、视力的下降，或者运动之后血糖不降反升，那就一定要重视，因为这是身体啊在向咱们发出信号，最好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接下来进入每日健康播报。高血糖患者如何有效控制血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严格控制饮食，低糖低脂饮食，不吃高糖水果和饮品，避免高糖食物摄入。二、少食多餐，避免胰岛素分泌产生过多的刺激。三、加强体育锻炼，每天至少20分钟训练，多喝白开水，能加快糖分的代谢，减少糖在体内的储存。四、检测血糖，正常人随机血糖在11.1以内，空腹血糖小于7，利用血糖仪随时测量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根据自身情况及时询问医生，调整治疗方案。好的，今天的健康北京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好，感谢楚燕的介绍，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将齐聚北京，感受北京的深厚文化魅力，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殊优势，用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